过森林，越过匆匆的小溪，我爱你到月亮那里。 妈妈呀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，我张开双臂伸展向东西，穿过森林，越过匆匆的小溪，我爱你到月亮那里。 宝贝呀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，我把双臂高举向云里， 走到哪里，我们都